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，委内瑞拉、墨西哥、安哥拉和几内亚最近举行了讲演会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加强和发展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所建立的朝鲜劳动党，并使之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政党，还实施先军政治，来把朝鲜建设成了一个所向无敌的强国。